点可能俾你社民连赢噶，大哥？ 唔系，同埋喂阿爷咧，其实就算唔中意呢条友都好啦，喂佢都要谂下佢自己有咩牌可以打。喂，咁確實喎，咁謝偉俊而家贏咗呢個叫做係區議會之後，喂佢bargaining power 係多咗、 大 咗喎。 喂，同埋如果你要送謝偉俊一程嘅話，咁你咪喺立法會嗰度送佢一程咯。所以喺區議會裏送佢一程咧，喂你喺立法會裏邊，民建聯一個應該冇問題㗎啦，工聯會又冇問題，而家你都係取多一席啫，係咪？希望三二開啫，咁你咪送謝偉俊埋去咯。 嗱，另一個變數就係林作啦。 喂，林作佢而家話咩？佢可能咧，即係 佢冇選超區嘅喎。 唔係唔係，佢可能選立法會咯。佢因為嗱，你而家 選邊度啊？ 你鳩毛頭佢都， 但係佢選黃大仙同阿揾啊，揾 阿鳩毛頭好想識佢啊嘛！而家 咁又 得佢翻呢個咩民主思路啊？加油！ 咪鳩毛頭咯。 咪就係啊，湯家華啊， 湯家華，哦、 我唔記得佢叫咩名啊，就係記得金毛頭大佬， 主持人渣， 得唔得啊？我覺得， 唔係佢話係啊，佢而家欣賞佢啊嘛。 唔係，我覺得呢條路線咧，其實已經係考驗過咧，係會死得好慘嘅。因為點解咧？阿爺，你一定攞唔到佢完全嘅 blessing， 即係我一定唔會配票俾你。泛民嘅大部分嘅支持者，八九成咧，都唔會撐你。咁你剩翻咩票啊，大哥？ 热狗票咯， 当热狗票，热狗佢都唔会投你啊嘛，系嘛？ 热狗唔会投佢嘅， 喂，同埋 投建制啊嘛。 喂，呢条僆仔佢几多岁？廿五啊，仲细一枪十年咁就 仲清英喎，大佬，即系律，即系官司都未打过，叫清英啦。学阿通啲蔡华斋， 一场官司都未打过。喂，你明系含住金锁匙出世，系嘛？边个会觉得你系 opinion leader 先？边个觉得你系 elite 先得噶？系嘛？是因为做过呢个读过 Oxford 是吧还是 Cambridge 啊啊佢条女又读 Oxford， 佢好似读 Cambridge。 Oxford， 佢好似 Oxford， 佢读数学嘅。 但话自己法律系。 系后屘先。 咪但其实数学系唔差㗎喎大哥。数学系嗰啲人先系最聪明㗎喎大哥。 曾玉成咪读数学㗎喎。 是喎你又醒起喎真系。 喂你唔知数学嘅另外一个讲法叫 King of Science。即系我哋嗰啲 social science 嗰啲，即系翻屋企瞓觉啦。 佢系 foundation 嚟噶嘛，系咪？佢系所有嘅 science 嘅 foundation 嚟。如果呢个求证嘅 empirical study 咧，全部都系讲 logic 都喺晒嗰度。 logic 啊，所以而家其实建制派都睇到佢嘅部署咧，可能系即系根据呢一个陈万奇退党事件咧，系见到有暗涌嘅。所以就算阿土伯真系唔想选都好，你吹你都要话。你行会行出嚟，系咪咁样？喂，而家见到就打乱咗建制派嘅部署啊嘛，系你唔好讲添啊，继续讲添啊！你话啊谂下先啦，为咗大班制，你肯制你，就算门面说话讲， 唔系喎，昌 啦，系咪啊？ 如果我真系真心想选嘅话咧，我更加唔应该呢个时候话自己系选。 咁你而家玩你， 你明唔明我讲咩？ 唔系，你呢个虚实之计咧，就真系太过明。 费格逊理论啊嘛，所以我做费格逊。 你唔可以咁样，你又虚质实知，实质虚知。我成日都话，我心情好嗰阵时，我又选啦；心情唔好嗰阵又唔选。喂，佢又搞到你，哇！屌你真系手心直嗰啲，哇！嗰啲汗直冒啊，哇！即系终日都 欲拒还迎啊，咁啊， 不可终日啊，吓哇！大佬钻石名单唔系讲少啊，大佬，哇！即系佢要搞到佢即系瞓都瞓唔着先得噶嘛，即系唔系话，即系。我净系即喂呢啲就系虚实之计，系不断咁样变噶嘛。喂，咁啊，即系嗱，其实今日除咗呢个陈万奇之外，我哋讲翻咩先啦？六八九咧，咁佢而家去咗咩？去述职。咁啊，呢个阿习总咧，佢就讲佢特别有一句说话交代，就系话喂要确保一国两制唔走样变形。咁而家目前为止，即系叫做乜嘢系最威胁到一国两制咧？ 所以梁振英，我从呢一句说话觉得好危险。确保一国两制唔变形，即系而家变紧嘢。 系系系，唔系第一样嘢就系话， 即系我而家警告你。 但 系 好 唔该 ，Anthony， 你做节目，我哋确保我哋嘅质素一定要即系有进步，即系话你不停退步紧啦，屌鸠你！ 即系土伯意思呢个就系其实翻胡锦涛同阿董伯伯讲查找不足嘅翻版啦，已经系 另一个版本， 唔系可以咁样去解读啦。咁但 因为你话如果话要唔好走样变形，通常你话一个人 你系小人嚟嘅，你系搞事嘅。 唔系，你通常我哋形容咧就系一个女人隆咗胸，咁你隆咗胸，你先惊佢，你先惊走样变形噶嘛，系咪？ 唔系你记得即系对上嗰两次，